欢迎收听家政夫的悄悄话，这是一个把人生康庄大道活成曲折离奇，九拐十八弯后突然落入婚姻，落入妻子和三个儿子的圈套，然后才遇见幸福的奇妙故事。嘘，小声，如果想遇见幸福，周围就必须保持安静，不然很容易错过家政夫的悄悄话哦。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取名为家政夫的悄悄话？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试过，晚上下班回家后，关掉手机、电视、电灯，独自端着晚餐坐在窗边，安安静静吃一顿饭。相信我，当你开始练习以这种姿态缓慢下来时，会听见许多来自心底的悄悄话哦。大家晚安，今天家政夫将从一部电影《魔鬼终结者：黑暗宿命》来聊聊有关 AI 机器人的诞生逻辑，以及人类为什么会需要 AI。 家政夫提醒大家，这里所分享的内容不是专业影评，如果你想知道有关导演、演员、舆论评价，或者有没有打算再拍续集、追上《星际大战》九部曲之类等等事情的话，请千万要去搜寻其他影评人的介绍，因为家政夫只会借由电影中的某个片段做衍生，刺激听众们思考得更深更广。首先，不晓得大家对于 AI 与人类结婚有什么看法？这个话题如果是在1984年《魔鬼终结者》第一集上演时提出来，对36年前的社会来说， AI 与人类结婚根本是无稽之谈。但直到今日，你我恐怕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要接受了吧。因为整个大环境一直催眠我们要习惯使用电脑转账，要习惯在云端存取资料，要放弃硬币钞票改使用手机支付等等，试图将人类和电脑捆绑成生命共同体。只是生活方便了之后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更靠近吗？或者说，等 5G 全面普及之后，我们的社会是否会更充满人情味？还是一个一个都像戴上钢铁人的面具，得划开手机里的聊天软体才能读懂面具底下的喜怒哀乐呢？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自从科技越来越深入生活之后，似乎再也没有所谓的私人时间了。因为只要透过手机，员工们的行踪随时随地都能被老板掌握，只要透过手机，老板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。管他是公司里的厕所卫生纸被用光，还是老板娘的贵宾狗拉肚子，反正付你薪水的就是老大，得等到老大的问题被解决、被安抚了之后，员工才能放松心情继续休假。只是工作真的有需要这么忙碌吗？还是科技日新月异的结果就是人类必须付出更多来取悦老板，否则花钱请你干嘛？因为等 AI 机器人全面登场，工作自动化之后，你就连替老板娘遛贵宾狗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最近家政夫常听朋友抱怨说，上班被榨干，下班还得被小朋友的家庭作业再轰炸一遍。而这种时候，如果有个体贴懂你的老婆老公会主动帮忙也就算了，偏偏另外一半装疯卖傻，明明人就窝在沙发上，却活像根本没回家。节目听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一种上个问题还没解决，下个问题又火烧屁股逼死人的感觉？明明工作上的疲劳还没解除，经营家庭关系、亲子关系的问题又接踵而来， 但幸好，此时手机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，对沉溺在苦海中的大人小孩伸出援手，说：觉得孤单吗？没关系，我有许多游戏 APP 可以陪你。听腻了老师的陈腔滥调吗？没关系，我可以用 Google、YouTube 教你学会全宇宙的知识。最近老公是否胖得不成人形？老婆是否邋遢到让你回家不敢开灯？没关系，我有韩剧、日剧、美剧、大陆剧里头环肥燕瘦、高矮胖肿。无论是成人恋、同性恋、不伦恋、师生恋，甚至人兽乱交的情节，应有尽有，都能满足你对爱情的渴望。如此强大的 AI 一来，我们还需要从活人身上获得什么呢？如果有一天，这款 AI 能够从手机荧幕里跳出来，搭配你喜欢的身高、长相，或男人或女人，甚至连猫猫狗狗的造型都可以挑选时，你会不会想试试定制一句专属于你的 AI 情人？由此可见，人类和 AI 相爱结婚势必成为风潮，见怪不怪啊。听完家政夫的分析之后，你脑海中有没有一团混乱，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已经和电脑越来越纠缠不清的状况？但其实人类和 AI 结婚并不是最可怕的，因为更可怕的是人类玩腻这场爱情游戏之后所产生的垃圾。可不是按住 Home 键把 APP 删掉这么简单。家政夫在想，会不会有某种可能，垃圾场里出现堆积如山的塑胶躯壳，它们有白色的眼珠、黑色的瞳孔，有皮肤色的手背、透明色的指甲，身体上飘晃着细微汗毛，仿佛正在空气中呼吸，嘴唇发抖，喉咙中发出好快乐、好快乐的笑声，曾经追着主人上山下海，好快乐、好快乐的笑声，但如今却变成废弃家电，被其他躯壳叠乱成七八层楼高的金字塔，有的眼珠脱落垂晃，有的骨头被重物砸碎。或许在这种时刻，你会抗议说，不是人就不是人，别搞得那么煽情。但当你我看见七八层楼高的人形躯壳却毫无恻隐之心时，人类的社会还有人情味吗？又或者已经把彼此看成玩具，反正先玩玩嘛，七天鉴赏期内不满意皆可退货。一旦人类发现杀死机器人就跟扔掉废弃家电一样容易，一样不需要负责任时，有没有可能更新的行业是打造你的专属仇人？没错，我们将提供各种尺寸的人形躯壳、肤色、讲话声调，来打造你的专属仇人，使你能够尽情发泄，无时无刻踹爆对手，折断他的脑袋。另外，我们还将租借各种刑场，以及如何让对方求生不能、求死不得的招式套餐组合。以上这些内容，若仔细想想，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。以上是本集家政夫所分享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喜欢，记得留下回应。你们的回应是家政夫继续制作精彩内容的强大动力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